夕阳，情意深，轻轻的听。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情意深，轻轻的听。 球坛有杜奥巴，和音界代表就是萧伯，手下留情，热烈欢迎香港乐坛和音天后高少华。 萧伯原名高少华，好多人都会叫他做阿银。阿银最擅长唱和音，好多得奖金曲都有他份。同他合作过的有天王天后，又有新秀冠军。近年他还行前一步出埋唱片，真是台前台后都可以找到阿银。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脸。 So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和别人没法 梁伟勤，今天这位嘉宾呢，他所属的界别呢，是我们应该是手下留情未出现过的。因为他那个 cat 入面呢就有很多人的。就是很多我们小小的就掀开那些字入面呢。 那些歌词啊。 是啦，下面一定有就是有一堆名字。那些名字呢其实都陪伴我们成长。 同埋个个都真的坑坑声的。 咁今天这个很坑的，我知道啊。 其实呢，我跟这位嘉宾刚才呢，咁我望住他啦，咁我讲出几句嘢啦，很明显他已经不记得我啦。 是吗？ 因为我哋以前曾经认识嘅。 系咩？ 系啦系啦，嗱，其实件事系咩咧？就话说，我唔记得咗系咪2000年啊，定系几时？ 系， 应该系2000年，谢霆锋先生咧就开佢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叫做《活着 FIFA》。 系， 咁当时咧99年啊，吓，咁 嘉宾纠正， 嘉宾纠正 ，sorry 啊，系啦，咁当时咧，其实霆锋咧就请咗一个日本吉他手嚟帮佢弹吉他。 嗯， 我嘅角色系咩咧？我个角色就系帮佢做翻译。 哦， 咁所以咧，佢哋由练歌啦，开嗰几场 show， 我又要匿喺个台底啦，因为个吉他手嘅 assistant 都系一个日本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又要匿喺个台底里面咧，就 系 服侍个吉他手啦，带佢去食饭啦，诸如此类嘅，即系佢好比一个保姆一般。咁当时因为练歌嘅时候咧，就所有嗰啲 musician 冚唪喺晒度，和音都要喺埋度。咁所以咧，其实当时已经识咗佢，不过咧，佢已经唔记得咗。 大佬，十几年之前， 唔系喎，头先入嚟，我觉得好熟面， 好熟啊， 但系我 唔记得咗喺边一度发生咩事。 系嘛，我哋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嘅特别嘉宾，佢叫阿银啊。 各位好啊。 嗱，睇萧凡咧呢个名咧，大家因为如果即系你系嗰啲论歌词啊，即系睇嗰本 booklet 啊，或者以前嘅海报嗰啲朋友咧，你揾下喺和声嗰度咧，经常都见到佢嘅名字。 又或者如果大家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咧，你去到红馆咧，你中意咧夹啲女仔嗰啲咧，一定见到萧凡嘅。 系啦，因为咧即系而家嗰啲和声团咧，佢哋系即 系 载歌载舞噶嘛。 斋噶系啊， 要化晒妆啊 ，set 晒头咁样。 系啊，应该同即系今时今日嘅和音，即系喺红馆台上面，同以前你啱啱入行嘅时候做和音系好唔同咯。 唔同啊， 系嘛？咁我哋就要起你底啦。今次第一次咧，有一个和声嘅即系高手啊，天后咧， 天后 即系驾临我哋呢度咧，我哋咧好多嘢要问你嘅。嗱，首先讲翻即系我哋叫你萧凡，可能叫翻你阿银好咧， 冇所谓啊。 其实咧，我发觉佢啲 fans 咧系中意叫佢阿银。 咁啊，咁我叫阿银先啦，阿银嘅阿银。童年成长是怎样的？哪一区先？ 是 哪 一区街坊？ 我在旺角区啊。 旺角区 哪里啊？即是哪条街？可不可以 奶酪神街。 奶酪神街。 即是现在银行中心那头是吧？ 近以前的海皮。 哦，即是新田里街那边。 现在的海皮海道很遥远啊，不见了。 是 不 见了。那你的童年的日子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看海的日子呢？就是。 都是的。那时我栋大厦有23层高。 是。 咁就即係嗱，我有一個哥啦，咁佢就唔理我，自己出咗去玩嘅啫。咁咧，我爸媽就做街市嘅，咁佢哋朝早就開檔。咁譬如我唔使翻學咧，我就喺屋企做家務咯，掃地啊、拖地啊、抹下啲嘢啊咁樣咯。 誒，計唔計講啊？係邊一類型嘅賣乜嘢嘅？即係你爹哋媽咪。 佢哋啊咩都賣下嘅，有時賣個凍肉啊，又賣過啲乾貨又試過， 咁你 唔使看檔 嘅咩？你使唔使嚟看檔咧？ 暑假有幫下手咯， 係 幫手嗌下3蚊飯， 咦？就係因為咁樣嗌起翻嚟， 真 係 哇！我爸好大聲㗎，係啊， 係咪就係要真係要氣聚丹田先可以嗌到嗰啲咧？ 其實我覺得好多街市嗰啲師兄師姐咧，好堅，佢哋因為每一日都要嗌，所以佢哋一定唔可以用喉嚨啊，佢哋更加認識點樣用個丹田嚟提氣，真係好堅。我哋 係咪咧？你係咪嗰陣時已經開始發現到？即系佢真系系丹田咧， 未就系知道大声嗌咁 咯。咁呢个好嘢，通常咧我听到啲小朋友有啲即系屋企人讲话咧，啲小朋友如果细个成日嗌咧，第时把声系会沙噶嘛。但你把声就 唔系有啲人天生系识得用声嘅， 系 咁我都系嗰撮人嘅， 系 我好细个已经系我系会定起个吊钟嚟讲嘢嗰啲， 定起个吊钟，定起个吊钟， 即 系我从来都唔会话扁踢踢啊把声， 系即系娇滴滴嘅把声， 你把声都系厚噶，你 扁扁踢踢嗰啲系 咪？你唔系啊，你好红红亮， 系啊，头先我见，因为我见阿小爸不停喺度教个波娘，你好大声， 系咩？冇错啦，今日遇到高手啦， 你系咪街市大噶？ 我又唔系，唔好怪。我喺学校大叫咯，主要系社区，诶咁样。 咁你以前你话即系你住嘅地方就系好近海啦，咁佢打风嗰啲季节应该都好多嘢睇嘅，系咪咧？ 打风真系试过十号风球咧，我坐屋企咧系摇摇地咯。 系，即系因为吹到啲大厦喐喐地咁样。 系啊，23层高啊嘛， 你住23楼啦，就 系。系啦，系，成日上天棚玩咯。 系，咁你读唔读书噶？ 我唔读书嘅，系啊， 几坦白。 听唔听歌咧？ 听。 听咩嘅咧？ 听陈百强啊， 边个年代嘅陈百强先？ 周瑞强啊，嗰啲 即系眼泪为你流啊，鼓浪屿啊，嗰啲啊，即系那天再重聚嗰啲啊，定系 陈百强就听呢个涟漪啊。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嗰阵时系边个俾啲歌你听咧，定系自己发掘嘅咧？ 咪就系我哥买咗啲 cassette 带，听完啦，跟住佢出去踩单车啦，咁我永远都冇街去，因为爸妈唔俾我去街，煮饭仔又玩完啦，跟住咪攞佢啲 cassette 带嚟听咯。 中唔中意噶？其实即系中意， 中意，中意听噶，即系有仲攞埋歌词一齐唱咁啊！你知嗰阵时嗰啲 cassette 带嘅歌词 黴晒噶嘛？ 唔知点解都会睇到嘅，好奇怪。 系啦，同埋永远接近嗰个字咧， 系啦， 歪咗 就会白咗啦，蒙 究竟系咩咧？大家自己估啦。 系啊， 系啦， 学到好多字噶。 唔会嘅，以前啲人字正腔圆咧。 系啊， 你就算冇咗嗰粒字，你都听到佢唱。 啊，呢一间一阵一定要。问呢样嘢添啦，我哋一阵间。咁你嗰阵时喺学校有冇开始唱下或者诸如此类？ 未咁快，我好细个嗰阵时就应该咁讲，我幼稚园咧已经俾老师拣咗出嚟唱歌，因为我其实我好中意弹琴，但屋企即系唔系有钱啦。咁你知道以前嗰个年代学琴系有钱人先可以学 噶，系啊，啲富家嘢嚟噶。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我好细个嗰阵时我就爸爸妈妈开档。咁佢哋有時就帶我去另外隔離檔口嗰個嘅屋企，佢個女就有琴嘅，佢教琴嘅。咁我就上去度玩個琴咯，係咁彈。咁佢就教我彈啷啷啊高。 咁我淨係永遠都係識彈囉囉。但係呢喺我讀幼稚園嘅時候，喺學校呢學咗嗰啲歌仔呢，咁翻嚟我就唔係好興嗰啲細細個叮叮聲 嘅，喺國貨公司買嗰啲係咪？ 咁呢我就可以彈得返晒出嚟。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我就篤㗎喇。我仲記得我學校表演啊，即係畢業禮啊，表演自彈自唱就係一個琴仔，有知啲。 我知幼稚園嘅畢業表演 已經玩到咁㗎喇。 係啊，自彈。 所以張學友嗰個廣告係堅嘅。 但 係 唔係嘅，我係得一隻手指嘅咋。係嗰陣時唔識兩隻手彈，得一隻手指篤嘅咋。但係老師就覺得點解呢個小妹妹可以聽完啲歌翻去屋企之後就識彈翻俾老師聽咧？ 係 嗰陣時我記得咧，我媽同我講過話佢。即个老师曾经召过我妈见家长话， 佢系咪个天才嚟 嘅？诶、哎，不如你俾你女学 音乐， 学琴啦，佢、哦、应该好有天分嘅。咁、但系无奈真系冇钱啊，我 哋 系啊，即系冇咁嘅能力啊。咁、但系一路就就之后就到嗰个姐姐教我弹琴啦，再去到小学。好快就入咗合唱团啦， 系 嗰阵时有一个合唱团好出名噶嘛， 小太阳、黄大仙、 向日葵、 天乜咁样， 哦系咩？ 哦吓 咁定系唔知香港乜乜咁样嗰啲， 系系系。 点解我唔去嗰啲试音或者咩咧？因为我实在太唔想再喺合唱团。 哦，系啊，点解咧？ 生活 系好闷噶。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嗰阵时咧有啲唔开心嘅就系、是。年年咧課外活動咧，即係每人只可以揀兩樣嘅啫嘛。我其中一樣一定係合唱團，我冇得揀。 哦，咁另外係揀咗咩㗎？我想知。 另外唔記得。 或者其實你想揀咩咧？嚇、啊，就是、跳土風舞啊。 可能係編織班啊，或者其他嘅唔同嘅嘢，想試下啫嘛。嗯、即係你細個你咩都想試噶嘛。即係你梗有啲 friend 嗰啲一齊， 一 齊 啊， 一齊去。学啲乜嘢咁样，咁咧我永远都少咗个 quota 咯。 哎呀，所以你当时有少少厌倦呢个合唱团嘅生活嘅。 但系即系厌倦得嚟又 enjoy 嘅，因为初咧就系全班唱，咁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小五定小六啊，有校际音乐节， 系 咁有一首歌咧就系要对唱，即系要拣一个人出嚟同。嗰班人對唱嘅， 即係會山歌咁啊，嘿嗰啲， 係啦係啦，山歌咁樣嘅。咁跟住我開頭咧就老師揀咗另外個女同學， 係 嗰、那個女仔，我唔記得佢唔肯唱啊，定係病咗定乜嘢，我唔知啦。咁後來老師再問有邊個想試下咁，咁我又冇諗住試嘅喎。因为我都惊噶嘛，但系唔知边个对手咧，突然间就话啪，佢拱咗出嚟， 真系咁，即系竟然就系咁样样， 即系等于啲周星驰嗰啲戏咧，本来拱你出嚟，点知我就棘一棘只脚，啪咁。 边度讲嘅？就系你， 啪咁拱咗出嚟，跟住就系咁样啦。 就唱咗啦！ 一試，老師話：喂，得啦，就咁啦。咁 試咗咩歌咧？當時記唔記得？ 學校嗰啲 classic 嗰啲歌， 鳳陽花鼓啊，咁樣嗰啲噶嘛，係嘛？ 青春舞曲啊， 係咯， 唔係高級啲嘅，係啊， 英文嘢嚟㗎， 英文嘢。 Maybe it's a small world. 係唔好意思啊，係咁就俾人發掘咗啦。 係咯， 嗰時幾多歲啊？ 咪小五小六， 即系 十一到啦， 十一岁咯， 系啊， 咁你就咁啊，嗰次嘅表演顺唔顺利先？ 攞奖， 攞奖嘅， 系啊，咁从此之后咧，即系跟住升中学啦。咁升中学就第一个礼拜去到嘅时候咧，咁个音乐老师就好笑，我哋好似啲监犯咁。你哋全部女仔排成一行， 男仔又 嗰边一 行，手摆后面。 咁跟住咧，唔知要我哋唱啲乜嘢嘅，咁啊全部一齐唱。跟住佢咧，好似嗰啲惩教处嗰啲，佢喺前面行过。 有冇投诉？ 之后咧， 我要见太平绅士， 因为佢只手咧系唔舒服嗰啲嘅，佢成日揸住一支棍咧、 啊。真系啊， 系啦， 真系， 好似指挥 手 好，好似指挥棒嘅，其实系棍嚟嘅。 系， 咁佢咧就会就喺你前面行过，跟住嚟 咁你要行出去噶咯， 点人 系啦，点人啦，就系、是、咁样又俾人拣咗去合唱团。 哎呦， 系、哦、啊， 即系中学又入翻去。 其实呢条命系生成的， 即系好 glee 啊！嗰件事系已经注定咗系有 glee 噶啦， 注定咗。 咁系咪中学个阶段就一路都系合唱团冇掹翻出嚟噶？ 唔止，我直情由中一开始合唱团之外就要。代表學校去參加校聲樂節， 即係你自己一個人 唱啦已經。 喂，咁嗰時唱咩歌多嘅咧？ 梗係啲高級嘢，意大利文啊！ 唔係啩？打舌嗰啲人， 我都唔知唱乜，但我老师系好劲嘅，即系嗱，我间学校咧就唔系啲咩名校， 讲好多名噶， 三育。 哦，三育， 九龙三育， 嗱，佢就唔系咩名校啦，咁但系咧，我呢个老师咧，其实我真系。即我唔知佢而家仲喺咪度啦，咁佢喺外国嘅，但我都希望喺空气中，即系讲开，我真系好想感谢佢，因为冇咗佢咧，我相信冇我今日唔会有呢个成就，系啦，因为点解咧？我学琴系因为佢，我识唱歌系因为佢，所有嘢都系佢教识我嘅，系啦，所以 就因为佢嗰个惩教处嗰个作风， 就系惩教处老师。我想问惩教处老师系全名可唔可以讲啊？ 叫沈刚， 沈刚老师。 徘徊丛林迎着雨，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我相信沈刚老师会听到㗎。 系啊，眼呼唤緊你啊，而家系啊，唱好多歌啊，而家成日见到佢名㗎，系啊，好叻㗎佢。 咁啊，因为佢呢即係有一次就係啦，咁即係佢揀咗我出嚟唱独唱啦。咁我有一次我喺学校个礼堂度，咁我就喺度弹啷啷阿哥嘅又系，我第一首咋嘛， 首本名曲。 咁我等緊练歌嘅其实。咁跟住阿沈生佢行到入嚟，佢话咦少华你识弹琴嘅咩？咁我唔识，我识一首嘅啫。以前啲姐姐教我。咁你应该要学啦，你唔好嘥咗佢啦，学琴啦。咁我话吓学琴，屋企又冇琴，又好贵咁样。咁跟住佢好好咯，佢揾咗佢嘅学生，一个大姐姐又系喺我哋间学校读嘅，就读啱啱毕业 ，form five 毕业。咁佢就住喺我屋企楼下，即我23楼，佢就18楼。咁跟住就收得好平。咁同埋好近啊嘛，我搭程 lift 就到啦， 车都唔使搭， 车搭程 lift， 真系好啊，真系好悭咗个车钱。 咁佢即系佢就再同我妈咪讲，咁佢话嗱，而家我揾咗阿陈慧晶教你，你阿女啊，你俾佢学啦，佢即系佢系有天分，学唔好嘥咗佢啦，咁我就開始學啦。咁當其時咧，我就好勤力嘅，即係讀書唔會咁勤力嘅。 我一放學 就孭埋書包，拎埋啲琴譜咧，就由太子行到去亞皆老街近勝利道嗰邊嘅琴行，特登去練半個鐘琴，跟住再行翻屋企。即係每一日都係咁樣。 咦？咁去琴行練琴要唔要俾錢㗎？ 要噶、要噶，唔知几十蚊半个钟定20-30。 我成日都有个问题嘅，即系我哋而家行入琴行咧，咁你知啲琴啪啪啪开晒噶嘛，咁我又会见到有啲人喺度试噶嘛，可唔可以扮晒嘢入去试嘅？你 试 半个钟咁样系咪？ 呢个琴试一阵，跟住佢讲， 即系揾七间琴， 砌够一粒钟， 砌够， 七间琴行每日 去，每個禮拜去一次。 唔係因為咧，我有啲夾 band 嗰啲 friend， 唔係日日都係 刺激他們。 有陣時可能佢哋翻工嗰啲 booking 嗰啲時間，中間咁啱夾住咗，咦有一粒鐘喎，走過去通記先，咁然之後咧就掹支吉他落嚟練練到咁曬，掛翻喺佢，跟住 真 係 咁㗎， 係 咁攞已經圍啲琴得㗎喎，個琴使掹落嚟添啊嘛，係 啊， 話曬 客。同埋其實我又覺得咁，即係如果我作為一個琴行裡面嘅職員，即係如果有一個人佢真係走嚟練琴，佢彈得好好聽咧，其實有人懷疑㗎。 但是我那阵时是得两级啫 嘛，系，都是啷啷牙膏嘛，继续继续，都是弹紧嗰个， 会点会有人围咧？ 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当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心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年中，而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銀泉新演繹的呢首作品，真係爭啲聽唔出啦！ 你想點啊？ 我唔知道。 突然間彈一彈，我見到恆嘅相，係啊，龍本多情。 轉頭翻嚟咧，將會有從頭聽一次，唔係，係我哋揀嘅